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7月5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在6月30号发表2016年人身泛美报告，并列举各种虚伪资料，又恶语重伤朝鲜。